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艾文·哈尔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竟然还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完全不是我料想的那样。看过他的采访和媒体照片之后，我一直以为艾文·哈尔是那种严肃认真、心事重重并且待人冷淡的人。汉娜脑袋朝下，透过拖车板条间的间隙帮我做着介绍。艾文叔叔，他是 Jenny Bass， 他住在湖边的小木屋里。艾文哈尔转过来向我伸出一只手说道，很高兴认识你， Jenny Bass。 之后艾文哈尔微笑地看着我向他回以问候。我必须承认，艾文哈尔的笑容十分耀眼。冰淇淋店那些疯狂的女粉丝很可能选错了幻想对象。此时 Hannah 又报告说， Jenny 是和 Helen 太姑婆一起上来的。听了这话，艾文哈尔困惑地抬起了一边的眉毛。 难道他不知道祖母今天约了要去看医生吗？我们马上得出发了。 说完他又和我对视了一下。 抱歉啊。 没关系的。 山羊宝宝单凭后腿站立起来，努力探头向上轻咬 Hannah 的手指。 看，你快看啊，艾文伯伯，这只小山羊它好喜欢我。哇，你看它多可爱呀。 此时艾文柔声地提醒道， 不过艾娜，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养它。 我从板条间隙往里看，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山羊宝宝那柔软的毛茸茸的耳朵，像天鹅绒似的。这正是我记忆里的那种感觉。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出生山羊的耳朵更让人愉悦的了。这小山羊看起来刚出生一两天，这小家伙挺幸运的，没在他们发现他之前被别的什么东西吃掉。我看了一眼对面胆战心惊的羊妈妈，我想她可能是第一次做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自己到处乱走。在我们家的农场里，总会把一头老驴子和山羊们关在一起，帮他们赶走捕食者。驴子意外地十分擅长看守工作。 你看，艾文伯伯，我觉得这小山羊需要我们。 汉娜直起身子继续协商起来，小羊羔冲着汉娜咩咩地直叫。汉娜急忙又把身子探了下去。 艾文伯伯，他还只是个奶娃娃呢。 艾文抓住了汉娜的靴子，以免他不小心栽下去。他的嘴角现出了一抹苦笑，转过来面对着我。我冲艾文也笑了笑。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一时间有些着了迷，不知道是因为艾文这个人，还是时空过客所带来的神秘感，亦或是守护故事的人那纤细的笔触。我说不上来，却已经被眼前的艾文给迷住了。到目前为止，他的表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此时汉娜轻叹了一声， 哎，连他妈妈都不愿意照看他，这小家伙真可怜。 艾文的笑容消失了，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转过身来， 迅速掩饰了自己情绪的变化。好了，韩娜，快下来吧，免得待会儿真的摔了。麦克到里面打听情况去了，看看他能不能弄清楚啊，这些是谁的山羊好吗？小女孩这才爬下了拖车。 也许麦克会空手而归呢。 而我看到此刻汉娜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不会的，汉娜，我想他们最有可能属于马斯特森太太家。这话使得汉娜越发拉长了脸，他不高兴地说： 那可好了，他说不定又会起诉我们。 还呢，艾文责备的神情使我想起了艾文的祖母。够了，别说了。 好吧。 显然汉娜并没有像对待维尔利特那样直接无视他艾文伯伯的话。好吧，汉娜，我们可以确保不让他挨饿，但我们得先给山羊妈妈挤奶，如果有需要还得给他找个奶瓶儿。当艾文再次转身面向我的时候，脸上的阴郁神情已经一扫而空。哦，对了，珍妮，你给山羊喂过奶吗？ 哈尔先生，我想您找对人了。 羊奶皂和羊奶膏是我的祖母在跳蚤市场出售的商品之一，她会用秘密采集点摘来的草药制成能治疗关节炎、支气管炎以及发烧等等其他疾病的医用合剂。母亲离开以后的那些年里，我的众多遗愿之一就是当时只顾着避开祖母，没从母亲身上学到什么传统手艺或者是采集处理野外植物的方法。听到我这样说，艾文朝我投来了欣赏的眼神。 是吗，珍妮小姐，这太好了，派上用场了，谢谢。 这时我莫名地感到目眩神迷。安娜透过板条间隙抚弄着小羊羔软软的鼻子。 Jenny Bass 可是从纽约来的。 我的脑子里顿时响起了警报，这事情好像就突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眼看着就要揭开正题了。哦，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让他从 Hannah 嘴里听说我是从纽约来，或者我来此行的目的。海伦的警告仍在我脑海里回荡，他说艾文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固执，而艾文饶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没有怀疑或者是冷淡，只是觉得挺有意思。 纽约？ 是吗？一个会养山羊、会挤山羊奶的纽约姑娘。艾文的双手插进了牛仔裤的口袋，他站在那儿看我到底会如何回应。 哈尔先生，事实上我在图瓦什一带长大，小时候家里养过羊，这次回来也只是会待上几天。 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可艾文听到的最后那句话似乎感到有点扫兴的样子。我有些好奇地在想，这地方每隔多久会有客人来？我是说每隔多久艾文哈尔才会和别的什么人说上话。 哦，是吗？这个时节湖边的景致确实挺美。 艾文哈尔仔细地看了看，眼里不再是单纯的好奇，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起来，试图弄懂我的意图，试图厘清整件事情。 只不过呢，武士周期间有些不太清静。 艾文伯伯， 他可不是为了武士周而来的。 汉娜把注意力从山羊的身上转移到了我们这边。 Jenny Bass 是来这儿谈工作的。哎 呀，谈工作。一记无情的铁拳狠狠地砸中我的腹部。幸好艾文似乎在注意什么别的事情。先前的那个矮壮的牛仔 Michael 他正从马厩里走出来。 嘿，我说黑莓怎么会记着马鞍呢？他还套着马龙头跑到牧场里去了。 他冲我们这边说道。 哎呀，糟了。 汉娜急忙走向了马厩，和 Michael 一起猛追着黑莓。此刻我必须主动承认，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担心如果把黑莓绑得太紧，他会使劲挣脱，把缰绳拉断，所以就只随便绕了几圈，真抱歉。 然而当我转过身， Evan 并没有看着奔向牧场的 Michael 和 Hannah， 相反他正一脸认真地看着我。然后他正色问道，那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思绪凌乱不堪，肾上腺素急剧的上升，这和我事先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哦，我喜欢自己掌控谈判的节奏，这是我能谈判成功的原因。可是现在他既然问了，我也不好撒谎骗他吧。哦，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哈尔先生，事实上我是为了一份书稿来的。 你是做出版社的？ 艾文就像说脏话一样吐出了这句话，抽出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放在了腰上，然后咬紧了牙关。 是的，没错，事实上我只需要占用您5分钟的时间，我是一名编辑，我来自…… 你还哄骗我的姑婆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艾文俯身逼视我，使我不得不向后伸长了脖子才能勉强看到他。 不是这样的，哈尔先生，海伦和你的祖母都希望或许我们可以先…… 也就是说你为了达到目的利用了我的姑婆，我重病的祖母，还有一个6个月前刚被他妈妈丢下的小女孩，真够可以的。你们这些人还有良心吗？哪怕是一丁点儿。 负罪感像把刀狠狠地捅了我一下，我很想反驳，可是我真的利用他们了吗？艾文哈尔真的说中了吗？ 哈尔先生，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让我把完整的话说完。 艾文哈尔凑得更近了些，近到我都能看见他眼珠子正在燃起了怒火。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 这位女士，我不需要你把话说完，不论你要说些什么我倒丝毫没兴趣。好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你姑婆是坐我的车上来的。 我提出了抗议，这完全是一场灾难，我现在该如何是好？丢下那位女士像条丧家犬一样落荒而逃吗？ 我会确保她安全到家的，谢谢你。 艾文哈尔指了指前门的方向，然后转过了身，他强压着怒气朝马厩疾步走，留下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 赶紧开着你的车离开我这儿，现在马上。 就这样我回到了我的木屋里。虽然我和艾文的故事可能暂时没办法继续，但是兰德和萨拉那本守护故事的人还在继续。萨拉的这种行为给兰德带来了不少的困扰，至今已经持续了足3天。每天早晨兰德醒过来都会看见 萨拉坐在他自己的手织毛毯上，屈膝而坐，项链摆在萨拉面前的地上。仪式的流程都一样，每天如此。先将礼拜的物品，带六颗饰珠和古雕挂坠盒的项链隆重地取下来，然后打开挂坠盒的滑盖，将摊开的两个部分恭敬地举向空中，再放置到地面上。只要情况允许，萨拉还会取一点残存的余烬放在盒盖与底座之间。青烟袅袅升起，在晨曦中留下一道浅浅的轨迹。在萨拉挥手将烟雾赶向自己的时候，这缕青烟被他用手嵌好，截断三回。这个仪式像某种奇怪的抹油礼，那是一种用油或者膏来涂抹的礼仪。在圣经中，祭司或君王都要行这个礼，这样他的身份才算合法。在萨拉行晨礼的过程当中，将带有神性的气味吸入了他自己的身体。倒不是这种仪式的异端本性使兰德心生不安，他和父亲外出旅行的时候便早已有所见识。问题在于地方方言与图腾符号和兰德信仰中圣洁而神圣的事物，以某种奇怪甚至貌似辱骂不敬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挂坠盒以皮绳串起，绳上佩珠雕刻着动物的图腾，有鱼、鸟儿，还有个看着像海龟的动物。他原本还因为此处距海遥远而产生过怀疑，不过见着项链上也还挂着经常在部族之间相互交易的紫色贝壳，便也不觉奇怪了。兰德还渐渐地认出时刻在挂坠盒表面的细小图形，原来是个马耳他十字架。这是医院骑士团以及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符号，形状由四个英文字母 V 组成，设计基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所使用的十字。据说八个顶点象征骑士的八项美德：忠心、虔诚、诚实、勇敢、荣耀及荣誉、无惧于死亡、对穷人与病人伸出援手以及尊敬教会。而这个马耳他十字架和兰德在欧洲南部古老教堂里看到的一样，挂坠盒里面、盒盖背面和底座内部也都刻了东西。兰德曾经趁着撒了礼拜的时候凑到了近处，他看出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形，表面明显留着上过色的痕迹，或许甚至呢还镀过金。然而色彩大多已经褪去，使他认定这挂坠盒已经有许多的年头。通过观察和聆听萨拉的整个仪式，兰德推测那两个人大概相当于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而大体而言，这女孩也知道那时刻的人形所特指的对象。她的祷词里穿插着圣母和神之子这样的字眼，伴随着兰德而言十分陌生的喉音语言，他想那应该是切洛基语。萨拉一边念诵祷词，一边依次碰触面前那串项链上的海龟、鱼、鸟以及每颗串珠。 宗教圣像与大地图腾毗邻而至，这给兰德造成的困扰日益加深。这是祖父生前时常警示应该加以抵制的冒犯举动。身为主教，兰德有责任有义务修正传道教堂受地方迷信思想干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传道的内容必须严格遵照本教会所认可的教义进行，这一点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这天早晨，兰德从鞍马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镀金尖的钢笔，他看着萨拉画起了速写。就这样，三天时间过去了，一路上都没有发现被人追踪的新迹象。兰德开始记录萨拉在林子里就地取材、采集食物和其他用品的方法。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动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